但是合格率請呢可能很少。即如果你合格率是不是那么少的话，那他根本就不用成日都請人。同埋今次我哋讲嗰次上星期嗰次嘅混乱，其实因为人手唔够嘛。咁其实即系我觉得你话可能佢嗰个门槛系好低啦，但系佢个要求唔系低嘅，我觉得。 佢要求即系嗱，即系我同你都睇咗个薪酬表啦，即系七万零蚊，跟住之后基本上你譬如你上到你跳到 top 嘅话就11万到啦，同埋你系咪睇咗个叫做即系佢 training 同埋考核嗰阵咧有好多好多有趣嘅嘢你要做嘅。 啊，系啦，咁佢其实佢嗰个考试嗰个案，有佢嗱，如果你申请嘅时候咧，佢第一步咧，你要做一个 online test 嘅， 系啦， 咁 online test 完咗之后咧，咁咪有个 interview 啦，即系如果你 pass 咗啊，咁啊第二关就个 interview 啦，咁 interview 如果你过埋呢个 interview 咧，咁咧你又要再去参加一个叫一个嗰啲 workshop 咁嘅嘢嘅类似，咁啊就系话咧要做啲 role playing 嘅，即系可能你同期譬如你有二十个。佢一批批咁啦，譬如你二十個係 pass 咗 interview 嘅，咁啊呢二十個咧就去一個classroom， 咁佢就會做一個叫嗰啲叫做 scenario， 即係嗰啲叫做咩咧？ 處境 係啦，即係佢做 role playing 啊，係啊， 要即係要問好多即係 behavioral question 啦， 係啦， 係啦， 咁啊即係類似可能考訓練班咁啦，即係可能啊，其實而家你呢度有二十個考生咁樣就嗱，你啊做車長啊，你做乘客啊，你又做票務，你又做乜乜咁樣，然後咧。佢就有即係嗰個考你嗰個咪，可能佢會安排咗，然後咧就從中去觀察你嗰個反應啊，你嗰啲其他你做啲乜嘢？譬如要安排喺你當你揸緊架車咁啊，有人撳咗個 emergency stop， 咁啊睇你點樣反應啊咁樣，咁然後再呢度係再篩一批人咯。咁最後咧第四關咧再 interview 啦 ，last 嘅 interview 啦。咁咧其實你要過四關先得咯啊。咁咧，我佢呢、這個至於第一關個 online test pack， 其實佢好似係跟喺英國咧，英國嗰個火車司機都係跟嗰、那個即係跟嗰套嘢嘅。咁我貪得意 download 過嚟睇佢係考啲咩啦。咁其中咧有一個環節咧就係、是、佢就俾廿幅圖你，咁啊逐幅放出嚟咁樣睇啦。咁啊放嗰幅圖可能俾你半分鐘，你睇個圖之後咧，佢問翻你問題。咁譬如放一個圖咁，有一堆人喺度等車咁樣啦。咁你立咗，可能你得半分鐘以內，你睇一睇，睇完之後咧，佢就會問你等車裏面有幾多個男，幾多個女啊？跟住問你個路牌寫住係咩地區啊？或者架車係咩顏色啊？咁樣都問呢啲問題咯。咁你要好即一睇完之後，你要即刻有個印象咯。咁另一種咧就係話佢俾一大堆數字你，然後咧就要你。要喺好短時間裏面 pick up 嗰啲數字出嚟咯，譬如佢問你有幾多個字係去七啊咩咩七啊十七廿七啊七十五啊呢啲七啊六啊，譬如咁啦，咁你要喺一行裏面 pick up 曬出嚟咯，咁好短時間嘅，咁咪考呢啲咁嘅嘢。 似唔似考差佬？ 考差佬我唔知啊，考呢啲嘢，但係呢次係嗰啲有啲乜電視遊戲，電視啲有獎遊戲咪試過，咪俾啲圖你睇，然後問你啲問題咁樣。 唔係呢啲似啊，似啲咩咧？即係我唔知你中唔中意睇特工片嗰啲啊？即係要你。要系啊，即系好似无间道一开头咁样，阿 Sir 你着鸳鸯袜， 系啊。但系咁都除咗就仲有一样，譬如佢系俾一段嘢睇，然之后咧问你啲问题啦，好 tricky 嘅问题咯。咁我尝试过玩嘅，玩完之后睇下分数咧，原来我都考唔到，肯定考唔到。即系唔够嗰、那个，可能佢好短嘅，即系时间你基本上冇得谂嘅。你一想就嗰条就唔得噶啦，做唔到。佢你俾一百条，你要一个钟头咁样，你可能一分钟里面要答一题，起码你睇一睇个图，咁配咗半分钟，你真系再答佢问题，你都要够时间啦。咁啊，做完之后发觉我睇得分数喺度物价，所以唔系咁易考。 因为我识人咧就做咩嘅，即系都系做 city train， 不过佢做 maintenance 嗰啲咯，即系做 maintenance 嗰啲都正噶，即系基本上佢係啲即係每日又唔係翻好耐工，同埋翻即係好似消防員咁樣翻四日休一翻四休三咁樣咯，係啊。 咁其實乜嘢同呢啲咪大機構喺澳洲入咗去都好正啊，又有工會係嘛，工人佢而家咪嗱，跟住嚟緊佢罷工啊嘛，嚟緊29號啊嘛。 哇，幾正啊！即係你有咩公司係即係？有咩公司会一年 guarantee 2.5 俾你啊？跟住之后而家佢哋 demand 6，喺挟天子以令诸侯啊！而家 唔係，同埋最著數係咩嘛？好多時你喺香港做嘢，你唔滿意咪你出咩聲嘅係嘛？ 係啊，冇 撈啦， 冇得出聲，一係就唔撈，係咪先？ 啊，喂，佢呢度火車公會都幾大啊，嗰個勢力 嚇大嘅大佬，你幾多人係即係依賴呢個叫火車翻工啊？嗱，即係嗱呢單嘢咧一定要講嘅，即係除咗呢個叫火車即係總之而家係佢哋就即係應該資方都唔會肯就 6% 就範㗎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咧，有單新聞咧，上個禮拜咧就係講話呢個叫根據呢個 census 嘅 report 啊，即係呢個講廣東話嘅人口咧係最多係依賴火車嚟翻工㗎喎。有冇睇呢單？ 哦，呢個唔出奇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好多啲人咧都係中意住喺啲火，誒佢唔係即 係。 系喺沿線，佢哋所以點解嗰啲咩 suburb 而家嗰啲咩中環住嗰啲咁啊？除咗廣東之外，嗰啲中環都係噶。佢哋普遍上都唔係好揸車噶嘛。 點解？點解唔揸車咧？ 一來，譬如佢做你兩個原因嘅，一個原因就係如果你做嗰啲工係喺 CBD， 即係個城咁，你有揸車都冇位拍啦，你一定係依賴火車啦。咁二來，佢哋嗰啲即係。普遍上啦嚇，佢哋又冇咁中意住啲偏遠嘅地方，所以咧佢哋點解會聚居曬啲火車沿線嘅物業嘅？即係你中國人係咪先？你覺得係咪先？我覺得係喎，即係啲鬼佬可能時候，因為我識有啲鬼佬直頭住到去咩嘅喎，去到 Gosford 嗰邊嘅喎，去攤嗰度即係靜喎， 即係 Central Coast 啦，即係 Central Coast 海邊嗰啲啊嘛，即係唔係火車站附近嗰啲啊？ 係啊係啊，佢可能佢揸架車去到康士，擺低拍低架車就搭火車翻去翻工，日咁啊去到又揸翻個零鐘頭翻去，佢覺得好 enjoy 嗰度嘅生活喎。 係啊，但係我唔知你啦，我頂唔順，因為我悶撚到閪咁啊。係 啊，但係好多唔知啊，可能嗰度啲樓價平啲咧，可能本來住開嗰啲 inner suburb 嘅，賣咗俾你 嗰啲係啦， 係啦，賣咗俾中國人，唉咁好價，跟住咪搬遠啲咯。係 啊， 同埋呢度最主要唔係啊，仲有一樣嘅嘢就係話呢度咧，佢好多工咧，佢好自由度好大嘅，譬如好多工你只可以 work from home 㗎啦。 係啊。 佢根本都唔識，佢可能一個禮拜翻去 travel 翻去公司兩三日咁就搞掂。咁佢住啲乜所謂啫？同埋佢呢個公司亦都有一個好多時候，你以前做啲都見到啲友，咦？點解條友六點鐘喺公司嘅咁早翻到嚟，咪好勤力咯？原來唔係佢兩三日走，佢六點鐘可以揸車揸到翻去嘅，唔塞車啊嘛。佢好多時候啲公司好放俾你 flexible 啊，即係你唔好呃佢鐘翻夠鐘你。如果你嗰個即係你嗰個性質係可以許可你翻早啲放 工。係啊，即係有啲公司咧就講明咩叫 call hour 嘅。咁 call hour 咧有陣時咧，即係有啲就係十至二咁樣咯。咁你譬如你有啲嘢係即係可以朝頭早做嘅，咁佢 call hour 喺度咁都得嘅。係啊， 即係所以呢變相係話可以減輕個交通負荷，同埋啲人係即係可以去搬遠啲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你話一定要好似香港咁翻工，你九點鐘一定要翻到去，個個堆曬個時間翻工，你唔敢搬，你搬咁遠啫嘛？ 咪就係咯。 你揸車嘅時候你搬，你知繁忙時間係好塞車噶嘛？咁你如果你話你可以俾我翻六點，我或者我早啲起身啦，我俾咗個咩，我早啲走又可以俾咗個塞車係嘛？咁如果你有工準可以嘅時候，咁你咪即係成個生產力咪冇影響噶嘛？反為好啲咧，你嗰啲唔即係嘥塞車嘅時間少咗咯，呢個就分別啦嚇。 咁啊，即係嗱，咁啊，即係呢個叫做即係由於呢個勞方同資方啊，係達即係到而家都係達唔到共識啦，咁就決定喺呢個叫做下個禮拜一啊，即係1月29號啊，即係 Australia Day Long Weekend 之後就罷工嘅。咁咧，其實咧，即係因為呢個罷工咧，佢哋決定咗係即係罷24小時啦，即係呢個叫做29號嘅凌晨12點開始，至到呢個叫做夜晚嘅11點59分之後就終止啦。咁即係好多公司咧，其實你睇到澳洲咧，就唔好似香港啲，即係香港啲公司就係你八號風球之後，譬如你幾個鐘頭之後都唔出現，咁就即係打嚟屌鳩你咁樣噶嘛。咁啊，澳洲唔會嘅。澳洲咧就因為咧好多醒嗰啲公司或者其實你普遍嚟講已經話即係嗰日咧就即係例如四大銀行為咧，四大銀行已經係即係叫啲員工盡量即係你可以， 實際唔好翻嚟啊， 盡量就 work from home 啦，算啦，因為即係佢哋覺得咧，如果要員工咧俾呢個叫 out of pocket 嘅 extra cost 啊， 去翻工咧，就已經係 哇！呢度呢個俾啲香港人聽到匪夷所思啊！即係公司叫你唔好，叫你唔好翻， 係啦， 勸你唔好翻，就叫唔好翻，唔好嘥時間， 叫你唔好嘥時間，即係同人冧人堆，係啦，係 啦， 咁啊幾好喎！咁啊，即係你話佢會唔會喺呢個叫做1月29號嗰陣咧，就即係呢個叫做傾掂呢個叫做嗰、那個叫工潮咧，我覺得都難嘅，因為啱出一篇新聞咧，就話即係呢個叫勞方同資方咧，仲係即係呢個 mouse ahead 啊 ，from 呢個叫做達成呢個叫做即係 唔係㗎，即係我就唔得啫，呢坐成個禮拜時間，通常呢啲咁嘅談判都係梗係咩㗎啦，梗係開天殺價地還錢㗎啦，分咗去到廿九號之前咁啊，一人行一步啦，咁樣咁啊搞掂啦， 即係四咁樣啦，係啦， 而家即係今暫時佢係未有嗰個咩啊，未有嗰個 compromise 到嗰一樣嘢，咁但係我大把時間，同埋即係佢，我覺得呢啲都係姿態嘅，即係大家都知道自己底牌嘅呢度呢度嗰啲，你啲工會又政府你又嗱，你又唔好搞咁過分，咁佢啊，咁你個工會就話你又唔好唔俾我 賺， 即係點啊？係啦，即係咁我嗌6%，你又還4%， 係啊，咪四咯， 就咁過，係啊，即係大家都係咁嘅啫。 咁啊，即係呢個叫做其實呢個工潮咧，即係一來就會影響即係呢嗰啲人翻，影響好多即係其實傳出嚟嘅人翻工咧，即係你令到呢個叫 city 入邊啊有其他經濟損失嘅，即係例如呢個叫做嗰日啲人即係啲食肆啊嗰啲咁嘅鋪頭啊嗰啲生意咁樣咯，係啊。 咁睇下佢辦唔辦成先啦，分鐘有廿九之前就 settle 咗咁啊算啦。 唔係分鐘呢個 long。即係嗱，兩邊咧就有機會扮嘢，咁就即係我哋 long weekend 都同你傾呢個叫做薪酬咩啦，所以就喺 Australia Day 嗰日咧就點點點點點，跟住之後咧就要揾阿李嘉誠出嚟啦，聽朝準時翻工啦，仆街。 唔係咁啊，其實你相對嚟講，你即係澳洲你點都係 hotel， 即係點啊個 hotel 嗰個即係做打工嗰啲係好過香港嘅，香港啲真係死，真係好離譜啊嘛！啲暴風球完咗之後死翻去大佬，啲車都唔係即刻開得翻㗎係嘛？同埋你又唔知人哋住喺邊，有啲地區可能啲 浸咗 啲啲嘅，咪浸咗咁成，但係佢香港啲唔理你㗎嘛，你冇我唔理你點樣翻嚟，死都死翻嚟咁樣啊嘛。 嗱，即係即係呢個嗱咁講啊，即係同埋好多時咧，我覺得香港都戇居嘅嗱，即係譬如你你朝頭早暴風球咁，你 lunch 之後咁要翻工啦，就係你好冇有冇其實咧，會唔會好多時咧啲友仔咧會唔會諗過，即係譬如你做client services， 你啲 client 咧根本咧嗰日咧就會 work from home 嘅，係唔會出現嘅，係咪先？ 唔係做我香港啲老闆唔會諗呢啲嘢，你翻到嚟我有冇翻到嚟有冇嘢做一件事？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唔會諗到你有冇實質需要翻嚟呢樣嘢。 冇啊！ 你澳洲唔同啦，澳洲唔係你啱就係講你四大銀行，佢已經可以覺得係你有啲梗唔得啦，啲譬如你即係佢已經分到你認為你譬如你工可以，有啲人可能係 off 喺屋企可以我部電腦做到嘅，咁做咩翻嚟啊？翻嚟公司做嘢係咪先？ 嘥時間。 係咯，即係大家嘥時間。即係喺另外一度嚟講，你要 traveling 嘅時候。咁佢體諒到你 carbon 嘅時候，你不如喺屋企做啦。你總之你個你係嗰個咩咧？嗰、那個resource oriented 啊，即係話即係我總之我唔理你有冇翻嚟做。如果你做到個 resource 你冇改變嘅，我如果係老細咪錫你。香港唔係噶嘛，佢唔係個 resource， 除咗 resource oriented， 仲要你即係你要跟佢嗰個去做啊嘛。 係啊， 你明啊？即係話我要你翻嚟做，翻嚟冇嘢做，一翻嚟做嗰個。作用同喺屋企做冇分别嘅，佢都要翻嚟做。 咁即系嗱，你譬如你又要个员工咁走佢劳动，咁即系譬如你又要即系塞车，又要俾泊车又剩，咁嗰条友已经燥啦，咁坐低又俾塞，即系你基本上你都系做唔到嘢。同埋譬如你即系你对客嗰啲咁嘢，啲客都唔会翻，咁你自己翻嚟做乜啫？系咪先？ 我觉得香港啲公司唔会谂呢啲嘢，香港公司即系 会啊，一定唔会。 即系呢度你做个咁嘅公司，睇到我成日都话啲同事好怪噶嘛，即系大家唔系一齐翻工嘅，有时候即系有啲又好早翻，啲好有啲好迟翻嘅，有啲又咁啊，诶咁闹迟翻，哦原来唔系八点钟先走，即系大家 flexible hour 噶嘛。 唔系啊，同埋有即系尤其是。你知澳洲係做好多 regional 嘅嘢啦，咁你紐西蘭係快我哋兩個鐘噶嘛，同埋有啲就即係譬如你話 support 埋新加坡啊、 香港啊嗰啲係減三個鐘啊嘛，咁譬如話印度泰國嗰啲就減五減六咁樣啦，咁係好多時你係你係呢個 office 入邊嗰啲即係人哋好多人做嘅嘢就好唔同啦，同埋即係人哋又係每個禮拜 put in 38.5 hours，人哋早啲翻關你差事咩？係咪先？ 咁就 anyway 就雖然而家澳洲嗰個其實工會嘅實力冇幾廿年前咁咩啦，但係你相比香港始終。即係你又唔可以太過強嘅工會，即係嗰兩樣嘢啦，即係呢樣嘢都一個平衡嘅啫。如果你工會太強，好似以前英國嗰啲咁嘅搞橫統制啫，即係總之有個平衡啦，總之做到個平衡就你資方好勞方好，大家有個平衡咯、啊、但香港就直頭冇，你勞方嗰度係冇乜 bargain power 㗎嘛。 好啊， 你稍微似啊，工會咪都係德國派咗工會，好似有啲嚟嘅，即係嗰個真係飛國嘅網。 系啊，國泰工會 OK 嘅，咁啊， 得啲工會，其他嗰啲冇。不過而家國泰工會都唔係好力啊，嗰啲飛即係嗰啲如果做 cabin 嗰啲，佢揾啲隨時揾啲嗰啲外勞可以自批咗你。 唔係啊，你好多你嗰啲，譬如你話即係 cabin crew 嗰啲，咪揾啲泰國啊、斯里蘭卡嗰啲咯，好多你知。 唔係 cabin crew 都好，唔係即係而家 cabin crew 即係好多已經係啲 contract 添。 係啊。 又唔係咩？唔係 long term， 即係 long term 唔幹。有一部分 long term 有部分 contract， 所以佢唔驚你夾 埋。同埋咧， 其實嗰啲佢隨時 call 到翻嚟翻工啊嘛。 同埋咧，你地勤嗰啲咧，即係佢嗱國泰就 in house keep 咗一扎人喺度啦，但係有咩咪俾怡和嗰啲做咯，咁啊所謂啫，係咪先？你有疑，你好多學，你好多你 contract， 你好多你，譬如話 check in contract 嗰啲好多，即係你就算你知邊間咩 Swiss Lounge 啦、啊，即係嗰啲咁嘅嗰啲貴賓候機室嗰啲，好多係即係海航買好多嘢，同埋你香港嚟講咪疑和咯，咁你其他嗰啲咪即係譬如話俾 BA 嗰啲包曬㗎啦，係佢請唔請你冇，佢請唔請你都真係冇乜關係，係啦， 即 係 咁啦，香港嗰、那個。我啲人唔可以插咗香港，講埋澳洲啦，唔講香港。 冇，越講越燥底啦。咁啊，即係呢個叫希望呢個叫 Sydney Train 咧，就吉人天上啦。如果唔係，即係屌你禮拜一出街咧，啲路咧都塞到仆街嘅，係啦。咁啊，嗱下一個就即係講下呢個叫做即係嗱，而家貓姐又唔撈啦，係啦，即係搞到我好似啤你講呢個波仔咁樣啊，係啊，咁啊，即係咧咁就即係循例我哋講下 auction 啦。咁 auction 嗰度咧就即係即係其實而家由呢、這個即係其實加拿大啱加咗息啦，咁即係澳洲睇嚟都會加息噶啦，係啦，咁就即係講話呢個叫做即係其實就算你，但係反而咧呢度咧就即係咩喎？佢啲 lender 咧就減息喎，但係減息咧亦都無助啊！呢、這個叫做呢、這個叫 property market 就係比較slow 少少嘅，咁就即係。 系啦 ，sorry， 咁我啱睇咗你 forward 嗰个 link 个新闻咧，就系话由于嗰、那个即系咩嗰个 transaction 跌咗嘛，系嘛，咁嗰啲借钱嗰啲咧就即系少人搵生意啦，咁就佢咧有好多嗰啲bank 即系大 bank 细 bank 咧就开始就吸引啲人去借钱，就降低个利率。我觉得奇怪啊，其实而家利率咧而家系向上紧噶喎， 我都系，即系我唔知佢 点解仲可以有可以减息嘅咧。 我唔知佢點賺啊！真係黐線。 唔係可能其實咩嘅，因為可能佢嗰個息差咧，佢原本係有啊，即係有個 buffer 喺度嘅。佢但係其實澳洲根本好耐冇加息啦，啲世界上好多其他地方已經開始 加咗息啦，加兩次咁啦，係啦。 因為澳洲其實無可避免，不過遲早嘅啫，你咧都係要跟住個部分加。 嗯。 啊，咁因為可能你澳洲個息率咧一般比加拿大高啊。是不是高一点？应该高一点的，那即是他有个条件可以压后一点，那还有他那个借出和借入那个银行那个息差可能有个距离，他现在可以去即是赚少一点来抢客这样。但是有一样是事实，就是开始他飙到个按揭的客数量少了，因为楼卖少了。那其实另外一个原因你有没有看到呢？为什么会少了按揭？为 什么呢？ 其實因為在大半年前呢，以前呢澳洲銀行呢是會借錢給大陸佬的。 你攞咗海外入息證明㗎嘛。 係啦，咁你知啊，屌嗰啲嘢你寫乜都得，大陸嗰啲人用乜嘢啊，你寫喺邊度做得，幾錢人工得，隨時搵咗俾你㗎嘛。 佢唔 verify 㗎嘛。 係啦，咁就借咗好多錢去嗰啲美國人炒樓嘅，咁一兩年前。咁大半年前呢就可能 醒覺啦，發覺到話，屌呢啲嘢原來可以假嘅，咁不嬲都係可以假嘅，我唔知佢佢咁叫蠢笨，而家先知好多嘢假，咁就即刻去改咗方式，就係全唔借海外啊嘛。咁即係你如果唔借海外，你本身你嗰、那個你嗰個客咪少咗咯，淨係靠靠本地咯。以前可能你你有100個客，有50個海外，50個本地，而家得翻50個本地，咁仲更加埋而家嗰個樓市嗰個清盤就低咗，咁即係話咧。即係買賣個產生人少咗，啲借錢人又少咗，咁佢咪嗰個你可能你前年做開當你100萬生意借貸咁啊，即係譬如啊，咁當年年資100萬啊嘛，咁 而家你當100萬咁樣啦，係啦，你當100萬咁。 而家得翻50萬借出去，咁但係佢要 keep 翻佢嗰個增長啊嘛，嗰個銀行。 咁咪減價咯。 咪即係係咯，即係呢個原因。我最主要就係除咗呢個樓價開始 drop。有即時可以 drop 啲人，即係個產量少之後咧，咁其他原因就係話你冇咗嗰啲海外嚴緊咗咯，即係個審批嚴緊咗。 嗯，咁啊，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同埋，其實我哋都成日講噶啦，即係你而家你仲係一月，咁你一月好多嘢都唔可以作準噶嘛。同埋你即係高嗱、啊，我哋走去 go through 嗰個叫做個 auction results 啦，我就係講 new sale values 啦。你好多嗱，你記得你之前咧好多咧都係即係講好多係譬如即係唐人區或者係比較好啲嘅區嚟即係 drive up 成個市噶嘛。你而家你放出嚟嗰啲咧，好多咧都係嗰啲即係少啲唐人嘅區，同埋就即係係偏遠啲嘅，你 Metro Sydney 都冇嘅，係啦。Metro Sydney 冇盤嘅喎呢度。 我 detail 冇睇佢，我就睇咗個大喎，那個清盤係58.幾嘅，其實58.幾唔係好差，我覺得唔係，因為你始終係一月啊嘛，始終係一月啊嘛。但係問題如果睇翻 detail 佢咧，就可能睇到咩啦？因為可能咧，即係其實睇下嗰啲係咪嗰啲咩叫做即係平價嗰啲係頂得上個數，你明白啲先啦。有啲人即係會有啲人會買啊嘛，你好平好平嗰啲咁啊，即係比較低價啲人，即係嗰啲係嗰啲。你話個樓價跌，佢你間屋50萬嘅，咁咪跌10% 都係跌5萬啫，冇所謂依家買嘅。但如果樓價貴咧，就唔同啊嘛。所以你睇下佢賣嗰個樓係大約嗰個 range 係幾多錢，先可以決定到其實係個樓市即係個走向咯。 因為你嗱呢度咧就 show 兩間咧 Parramatta 嘅 two bedroom apartment 咧。咁啊，分別嗌呢個叫做啲新樓嚟嘅，即係分別嗌689K。同埋679K 都賣唔到，係啦， 嗌689嘅賣唔到啦， 係啦。咁你講，譬如你話即係呢個叫做Castle Hill 啊，冇嘢房啦，咁啊，即係呢個 West Ride 咧有個 three bedroom 嘅 unit 咧就賣咗嘅，係啦。咁啊，仲有啲咩？冇啊，佢呢度冇乜，即係嗰啲即係熱門區咁樣咯，即係你。 喂，而家係淡靜嘅，而家睇唔到嘅，因為你個數你個淡靜嗰時候你睇唔到個。真正嘅冧啊嘛，你房位都係㗎，你都係，就算你冧好唔冧好，你都係有。而家你一月同埋你而家就樓價跌咗嘅時候咧，你好多好多業主係唔放啊嘛。 係啊， 即係我動唔到價唔放嘅，或者一月都未放完價或者成咁，遲啲三月先翻嚟先搞咁樣，咁佢變咗嗰個真正嗰個價係咪跌到咧？又未睇到嘅喎，咁我要翻2-3月之後咧，啲人。即係買家入翻市啦，買家又開始去睇啦，咁先知道。即係而家可能係買兩閒大家都 係啊。你 Q 温，因為其實你 Q 温澳洲嚟講，個市都係靜嘅，咁啊，即係呢個叫 不過總體嚟講，個外圍又唔係即係個形勢唔係咁好咯。即係你澳洲你都知嗰、那個又有篇嘢又出嚟一齊出咗好多次，即係好一環出嚟話嗰個household 嗰個 debt 啊。 啊，系好咯，旧年年尾已经系噶啦，个负债率系创新高咁样。 咁我最近又睇到有篇嘢，又系讲呢个负债率咁样，即系有啲人又撩，即系有啲学者啊，即系啲经济学家又撩呢啲出嚟讲，好危险啊，好唔健康啊，澳洲啊。 唔系你 300%， 你负债率系呢个叫做你 private health insurance 又加价啦，系咯。咁你冇 咁我唔知道，我又唔即系我唔知道有冇數據啦。咁其實係啲澳洲家庭同埋揸埋咁多錢嘅咯。 我以前聽啲同事講話，其他人係點樣，其實都係同埋睇到佢啲消費習慣，你佢兩公啲人啲兩公婆加埋咁，即係亂使錢咁。 唔係都係因為睇 我即係睇我即係我呢啲唔係咩數據睇法，我咩喺身邊識嗰啲人咧，知佢咧，譬如幾年前嗰陣開始啲樓升，真係好多人，真係好似香港以前咁樣嘅，即係我哋兩個，唔係佢唔係二手樓化，其實佢係冇，即係佢用曬佢所有嘅錢啊，擺曬，可能佢有一間住緊，佢就走去買多間嚟，所謂投資啊咁樣 credit card 嘢。咁咧就計到好盡噶嘛條數，啊兩公婆係幾多錢咁樣？你知啊，澳洲佬平時都唔會話 慳住嚟使， 咁啊點儲錢就慳住嚟使嘅。咁啊佢總之可能佢有啲可能就係、是、你都聽話好多係公息噶嘛，唔公本嘅。 Interest only。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而家開係而家佢誒啱有篇嘢講咗嘅，好多人係用公息嗰啲嘅，即係唔公本嗰啲啦。咁嗰啲人咧可能買咗即係佢係五個蓋冚六個煲類似咁樣啦，咁啊就入咗市咁樣啦。咁我因為我知係有咁嘅，但係數量幾多係咪好多好多人咁就自。但如果佢講個數，即係佢講個數話個 household debt 係咁勁嘅時候咧，咁我相信係都唔少人係咁樣。 嗯， 即係你知啦，如果譬如我哋即係我啊唔講我哋，如果我譬如我啊我月入十萬咁樣，你如果要叫我供四萬咁，我已經覺得好即係。 我 月十萬， 十 好犀利，年收入 年薪十萬啦、啊！你 40% 你 after 嗱，你即係譬如你 after tax 大概， 即係呢個比喻啦，即係當你冇嗰十萬一萬啦，月薪一萬咁計啦，如果香港嗰、那個一薪一萬咁，但係如果要我供到係俾四，即係我覺得係四萬蚊咁樣。四千蚊咁樣係我嚟供樓咁樣，我覺得都冇乜錢剩嘅咯喎。 係啊，你要扣税啊嘛， 係啊，扣埋税咁樣。咁樣，但係如果有啲人即係前嗰幾年咧，係銀行知啦，係咁樣吸引呢班友啊嘛，即係買噶嘛。咁你有咩方法要買咧？哦，你而家有間銀行供緊嘅，買多間啦，我加按佢啦。咁你加按係啦，加按埋自己一間，跟住又自己嗰個人工嗰度可能去到食一萬蚊，俾多兩三千蚊供多間喎，好嘢喎。咁啊，即係按可以供多間咁樣，可能得翻二三千蚊。啱啱系比较唔够嘅，有咩突然间突发啲嘢，就可以借级数咯。 系啊，唔系你譬如你走去， 好多澳洲鬼争 credit 级数噶，佢哋即系个利率好高啊嘛。 系啊， 你知啦，一借咗之后就你如果你短期真系玩到咗咧，如果你唔系你吸紧级，你死紧噶嘛。 唔系你走去咩咯？你佢嗰啲咪走去，即系呢啲系买楼价升嘅方法啫。咁好多时你 credit 卡佢哋全部俾 min pay 嘅啫嘛。 係啊，佢免緊佢啦。咁但我都係升緊，你真係放得到升緊冇事啫。其實買樓係一個槓桿嚟噶嘛，點解話買樓好賺啫？你如果真金白銀俾一二百萬出嚟買，個 percentage 梗係唔係咁多啦。但係因為你可能你落咗個 deposit 啫嘛，可能俾五千蚊一萬蚊就 deposit 咗，你升貴咗，你升咗一萬蚊，你由一萬蚊 deposit 升咗一萬蚊，即係賺咗成100%咯。 咪就係咯，你即係你仲係供嗰筆錢嚟噶嘛？咪就係咯。 唔係我即係話你感覺上啊，樓市可以好，咁乜咁容易賺到錢，因為其實你只有槓桿。 係啊。 調翻轉頭，你升嘅時候你係哇係好就好和味啊！一樣跌嗰時候你都好和味啊，和味啊！一樣嘅啫，等於買股票買孖展嚟啫嘛。 即係嗱，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咧，就即係其實你好多時咧啲嘢咧就買你即係好似香港咁樣啫嘛，即係你買你一來唔會俾人炒啦，二來就係你買樓價升啦，即係你樓價跌，銀行啊追 Q 你噶啦，咁咪得咯。但係即係而家係即係其實你有陣時，譬如你睇報紙講嗰啲嘢啦，同埋你自己走去睇澳洲個環境咧，你唔係即係你係冇乜利，即係係冇乜利淡消息，但係亦都冇利好消息咯。咁你其實最係最驚嘅咯，係啊。 點為啲冇乜利淡消息？冇啲利好消息。 乜冇利淡消息？咁咪即係已經冇人再講資爆啊？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呢個叫做即係 lack of investment 啊，點咁樣咯，係啊，同埋即 係有你而家澳洲嗰啲好多時候啲成日都係咩喎？即係報紙又唱好喎，又話失業率啊跌即係好低啊，跟住靠嘢又結increase 咗幾多個 job 嗰啲，即係嗰啲工作啊崗位啊，係咪啊？ 係啊， 咁但係其實。你都知啦，同我喺度都知啦。其實係個市，即係我哋觀察到個市係咪真係係好咧？我又唔覺得係好喎。你話係咪好差？又唔係話去到好差而家當然啦。但係而家我覺得係話，即係係啊，我而家覺得係好景 開變落去唔好景，開始嗰下咯。 係啊， 明唔轉角嗰下，我覺得係咯。 係轉係我都覺得係轉角。 所以佢唔係話差，唔係跌到，誒，我就感覺到個市又差，又唔係去到咁樣。但係我覺得個好景已經過咗，你明唔明？ 嗯哼。 咁呢下先得人驚咯，因為嚟緊誒落，即係我睇我即係我覺得係過去嗰十年八年咁係上，即係一路咁上山上山上上個山頂，最好嘅山頂。而家係開始斜落去嗰下啊嘛，佢未到唔係斜到去底啊嘛，大佬。但去到嗰下就見到啲前邊係跌落去喎，咁樣咯，咁啊先得人驚嘛。 咁啊，但係嚟緊呢年誒，我都覺得係個環境都係恐怖噶啦。 唔係，因為你主要嗰、那個睇唔透係咩咧？嗱，啱啱我哋講就話，你知澳洲同大陸嗰個貿易係最即係最大嘅咪夥伴啊嘛。 我落你不如直接落下一個 topic 啦。 係啦，嗱，啲即係點解話睇到我睇唔透就係即係或者係咪等佢啫？話我唔係咁 optimistic， 即係咁樂觀咧，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基於佢係澳洲嗰個咪夥伴人。 最大的贸易伙伴，亦都系呢个差唔多系单一买家咁滞啦。 啊，咁你过去其实系都知噶啦，过去嗰个而嘅繁荣就系因为中国嘅崛起，买咗好多矿， 好多矿，买好多农产品， 诶、啊，同埋喺度啲钱就嚟炒楼，又系留学，咁啊就即系咁，总之啊，同大陆人嗰度啊，唉、哎，即系我喺度俾好多钱你哋使，同你做生意，即系呢家嘢 啊。 咁點解嚟緊係唔係咁好呢？咁你繼續講佢啦。 咁啊，點解嚟緊唔係咁好呢？即係呢個叫做喺舊年年尾啦，2017年尾啦，咁就即係呢個《環球時報》咧，就喺呢個叫做即係無啦就出咗個咁好 high 嘅叫電子公投啊。咁、那個電子公投咧就唔係即係神區星期六嘅夜晚應唔應該可以直播好啦，而係呢個叫做邊個國家咧就對呢個強國係最唔友善咧？咁澳洲咧，竟然咧喺呢個榜首度啊！咁啊，點解咧？咁就即係強國咧，就即係以一個強國嘅角度咧，佢又覺得即係呢個叫做即係呢個叫有奶便是娘咁樣啦。即係我入嚟澳洲做咁多投資，我 send 咁多人嚟呢度讀書，就又即係 send 咁多人過嚟，咁啊大堡礁啊、Sydney 啊、Hunter Valley 坐熱氣球啊旅行咁樣。咁你班友咧就好多嘢咧就處處為難我，兼呢個懷疑。人就即係懷疑呢個強國呢個派人滲透呢個叫做去呢個叫做澳洲咁樣啊。咁 Malcolm Turnbull 咧就即係舊年年尾咧，我哋節目都講過啦，好死唔死咧就無啦啦喺度即係講呢個叫強國人民，即係呢個澳洲人民站起來咁樣啊，喺度扮呢個毛澤東啊，咁啊即係就激到啲咩大陸佬飲面屁咁樣啦，係啦。咁啊其實咧即係咧呢個叫做即係澳洲嘅。咁、那個強國即係對於澳洲反感，就係覺得係即係我俾咁多，我養大你，令到你即係喺呢個千禧年之後啦，即係經濟一路向上啦，即係買曬你啲咁嘅不論係礦產啊、農作物啊、consumable 啊，即係譬如你話奶粉啊、牛肉嗰啲咁嘅嘢咧，你而家即係你 Malcolm Turnbull 同埋即係啲友仔又反我咁樣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即係而家咩？而家就即係呢個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啊，即係呢個叫獵呢、這個共間諜啊嘅聲就周圍，即係呢個獵共之聲啊，即係落翼不絕啊！咁首先咧就即係呢個你知啊 Trump 女婿啊 Jared Kushner 啊，同埋即係查呢個通俄門嘢啊嘛，你知你有呢一單嘢啦，係咪啊？咁呢單嘢咧就咧即係最近咧就燒迷，即係話美國嘅即係 FBI 已經警告過 Jared Kushner 咧，就唔好同呢個叫鄧文迪啊。行得咁密，因為佢哋就話即係鄧文迪咧，就係呢個疑似嘅中共間諜嚟嘅，係啦。咁啊，即係其實同埋你最近咧，即係其實台長喺節目都有講過啦，就一來就阿肥平啦，俾人拉咗啦，即係肥平啊，幫呢個共，即係幫呢個叫共產黨，就即係喺非洲就即係喺聯合國嗰度就同啲咁嘅非洲國家 lobby 佢哋咁樣啦。第二就係講呢個叫做你知有個前呢個 CIA 僱員啦。就即係喺呢個叫做拍賣行度做保安主管咁樣啦，翻美國俾人拉咗啊嘛，因為就話佢洩漏邊啲人係即係喺大陸入邊做呢個美國卧底同埋俄佬卧底咁樣啊嘛，係啊，咁就都 仲有一單你未講咗啦，仲有一單係咩咧？就係、是、董建華咪捐錢去一間銀行嘅，俾人 reject 咗嘛，收佢， 係啊， 即係零落佢面啦。咁嗱，你發唔發覺近呢半年點解美國出手咁多嘢，香港又關嘅咧？ 系咪真系平时冇系咁啱喺呢个时间先做啲啱啱咁多件事走埋一堆咧？ 咁啊，你个魔系真系养大你，即系好似你之前咁讲啦，美国佬就即系睇你班大陆佬咧，就周围乱买嘢，跟住之后一夜怼冧你，之后低价接货咁样。 唔系，即系话点解系好似系同香港有关？嗱，你以前好多时候你因为香港又有个特殊地位嘅地位噶嘛？ 系啊， 你美国出。即係對呢個中國嗰套係同香港係特殊咩咩嘅？ 係啊，即係香港係有 香港法、香港關係法啊嘛， 香港關係法 係啦，係啦，嚇咁有呢樣嘢嘅。咁你美國不嬲都好分開嚟做嘅，即係佢就斯諾登嗰單嘢都可能興都冇興咗冇聲出啦咁樣。但係其實你個佬係咪咁傻，覺得你大陸同大陸嗌交同香港係唔會係冇事嘅咧？即係香即係會係繼續 friend 嘅咧？有冇咁蠢咧？梗係唔係啦。咁我其實覺得咧，就係話你點解近呢有幾單嘢連埋一齊咁，不斷即係慢慢爆出嚟咧？咁其實嗰啲喺香港嘅嗰個間諜嗰啲家嘢，其實阿祖知啦，當然唔係今日先啱啊！今日啱啱呢個禮拜先發覺啲拉佢，梗係唔係嘅。 大佬，咁但係你2007年代啊，都香港嚟做咩啦？做呢個間諜總部啊，大佬。 即係我嘅睇法就係話，即係我感覺啊，睇法就係話咧。即係其實美國佬一路係遵守住香港第十條關係法，因為有利益或者成啦，就或者同大陸嗰個反面係未到反，即係真係全面反面嘅階段咯。咁但係如果即係睇翻呢幾單嘢咁樣，何志平嗰單嘢就其實可能佢啲料唔會話係嗰時知嘅，其實跟咗嚟少，可能佢唔出聲啫，可能係嘛，即係唔。 佢中你做多啲嘢，跟住之後咧就有 case 啦。 或者係咪或者仲有利益上佢唔想即係唔得同即係同香港呢個關係係 反台 係啦，即係佢其實香港美國有利益噶嘛，大陸有利益噶嘛，即係大家係 pull 香港呢度嘢噶，咁即係點啊？即係 你成交好多嘢係 啦 係 啦， 咁 你 cover 咁樣嘅 啊，大陸嘅錢好多時候你唔係經香港走咗出去。啊！咁而家但係即係你一搞到咁樣，即係搞突然間爆咁多嘢出嚟嘅時候咧，我有足夠理由懷疑咧，美國遲早會將呢個香港關係法取消咗嘅。 嗰係好啊，正啊！ 即係我覺得會有個即係你無啦啦，香港係一個 一路都係做生意最惠國咁樣啦，你當佢即係自己自成一國。 即係做生意嘅啫，你其他嘢唔會拉到香港度啊嘛。但係而家全部啲政治嘅拉埋你啊嘛，間諜咧你拉埋你，拉埋香港落水啊嘛。即係佢報出嚟，即係話嗱，你佢如果佢報多係咁，即係揭露多幾單嘢出嚟。其實我美國啲間諜，你都真係咩流嘅咩？佢全家全部起曬底，知道你做緊啲乜嘢啦。不過選擇咁出聲嘅嘛，佢而家咁慢慢出多啲出聲嘅時候，啲美國佬，因為美國人咪會覺得。即係美國啲公民或者美國人咧，就覺得哇，原來香港係乜乜乜乜咁樣，或者跟住佢咪誠實呢條取消呢條香港關係法就係攣住大陸咯。即係如果我唔承認你香港關係法，就大陸大鑊噶啦，大陸大鑊啲啊，唔係美國大鑊啲啊，我覺得。 嗱，即係你除咗呢個叫做除咗呢個叫做即係你話肥平啊、董建華啊、啲咁嘅 Wendy 燈啊嗰啲咁嘅嘢之外咧。你同埋你知唔？你知呢、這個叫做你有冇跟呢個叫做香港註冊嘅 oil tanker 賣油俾北韓呢單嘢？ 我有立過啦，因為嗰隻船即船嘅台灣嘅嘛。 隻船就係即係台灣船長，但係咧係啦，同埋就係即係我用有啲香港註冊嘅公司，就透過香港嗰啲咁嘅秘書公司嚟幫北韓洗黑錢咯。呢兩單都係噶。 其實呢，我諗係不，即係呢啲人不嬲都係有嘅， 但 係亦都 選擇而家揚出嚟。 係啦，即係問題咩選擇幾時揚出嚟啫？呢啲嘢佢大家台底嘅時候咪冚住佢先咯。咁其實嗰個成個。咁同澳洲有咩關係呢？咁其實澳洲有絕對好大怪好大影響咯。雖然你美國同中國嘢，但係其實喺澳洲講到尾就係、是、即係澳洲係會是大家嘅大佬啫嘛。 唔係，你睇到而家 Malcolm Turnbull 佢今次出訪都佢都係即係去好多係同 大陸有牙齒印嚟國家，咁佢而家日本咁樣係咪先？之前去日本， 唔係去日本嗰度，我諗佢佢遲啲會同日，因為佢日本同埋印度同美國啊嘛， 係啊， 就早咗一個類似半軍事 聯盟嘅啊嘛，係啦，就可以演習， 邊係全部就有演習性啊嘛，咁其實你體育一定都睇一次啦，印度、澳洲、日本、加埋美國就係圍繞住曬佢啦， 係啊。即是在呢個太平洋政策嗰度圍咗佢。 咁澳洲都即係冇可能唔參加喎呢樣嘢，我覺得澳洲會選擇參加。咁即係話咧，好實同大陸反面嘅喎。 咁快啲啊，唔該。 你以前即係未出雞就你諗住食兩家茶禮啊嗱咁係嘛？而家可能唔係喎，而家要表態嘅喎。 要絕對表忠啊！如果唔係你揾自己笨啊！ 咁所以嗰、那個話點解？點解我覺得澳洲睇到極？你同大陸反面嘅時候，澳洲經濟就好大。即係啱啱講完嗰個 vision 就係因為你係出嚟咪火盤啊嘛。所以話點？你話啲數據唔係咁差，我睇前景好，我前景就可能差啦，因為 前景係差，而家啲數據唔差啫。 係啊，咁仲有啲咩可以咩嘅咧？冇喎，澳洲你冇咗大陸嗰條水，即係你啲 嘢啊賣曬啦。 你仲唔係？就算你唔賣曬，你賣俾邊個咧？邊個會買你啲嘢？會 唔係咯？運費又咁遠，佢咪成日發 自己食食唔曬大佬。 唔係成日發明啲春秋大夢咯，印尼會同你買嘢咯，係咪先？印尼鬼有錢啊！ 人啊多，但冇錢啊嘛。 係啊，人啊多，人啊多，咁啊錢啊冇，你賣同埋佢大佬，你真係你好多時你。你 international trade 係計埋運費嗰啲咁嘅嘢啫嘛，即係印尼嗰度，你嗰度嘅消費力根本就唔夠，係咪先？ 唔係 match 唔到啊！大家嗰、那個即係個 trade 啊，即係你想賣俾嘢印尼唔會嘢，或者係印尼 賣出嚟嘅嘢，我都冇興趣。 啊！你又冇即係又冇乜，即係大家唔係好嗰個咩啊？嗰、那個唔係夾，你其實同中國係點解咁大 trade？ 因為一來就係、是。足有錢啦，即係佢 係咪啦？依賴水平差唔多，係啦。 即係佢，總之佢即係咩啊？即係有錢啦，即係向外走啦。咁佢啱啱佢又同埋你嗰個貿易係同佢 對等， 即係對，即係夾到啊！你賣俾佢嘢，你礦嗰啲嘢、農產品嘅嘢，呢個最需要係嘛？佢賣嗰啲咩電子嘢，係啦，嗰啲咁嘅嗰啲平嘢，因為你以前都知啦，澳洲你細過嚟澳洲時咧，買個螺絲批都揾抽準啫嘛。 你 德國做啊？美國做嗰啲， 我係啊，即係全部係入口貨嚟噶嘛。 係啊， 冇咁多，然後冇咁多嗰啲叫做冇咁多嗰啲叫即係自己牌子嗰啲咁嘅嘢。你澳洲嚟而家，你就算去賓寧，所以自己牌子全部都係大陸嘢嚟嘅啫嘛。係 啊係啊，佢嗰時係啲德國嘢啊，美國嘢係靚，但係貴到你啲人買唔起啊，好貴啊。但係喺十幾廿年前咁啦。嗰陣時咪開始有啲大陸嘢買咗，開始平下啲嘢。咁而家買到啲嘢，基本好多嘢係平過香港買添。買個螺絲批，買個把鉸剪都平過香港買添。 所以你走去 cos， 你走去買 cos 牌啊、woolies 牌嗰啲嘢係好鬼平嘅，平過香港添。 我香港啊，平過香港嗰啲十蚊店、廿蚊店嗰啲咩日本城嗰啲啊，嗰啲平過我哋都買平過嗰度啦。睇發睇啦，咁樣因為嗰啲嘢唔係大陸噶嘛。咁你嗱、哦、你啱啱你打緊貿易啫，澳洲又需要呢啲切嘢。啱啊！呢次嘢啊，唔知靓嘢啊嘛。 但我哋啲靓嘢，佢哋又想要。 系啦，啊嗰啲咩奶粉啊，呢个啱啱佢又想要系嘛？嗰啲保健用品啊，鱼肝油啊，啱晒佢哋咁。即系大家夹到噶嘛、所以澳洲就啱啱佢就嗰日嗰二过咗廿年嗰个繁荣就啱啱佢就啱啱。 就大陸俾钱佢咯。 系啊，唔系啱啱大家唔好话俾钱啦，贸易嘅对大家公平贸易嘅，你赚我钱，我赚你钱啫，即系大家夹得到先得噶嘛。如果你夹硬你拉个印嚟，大佬我卖啲嘢俾你，你大佬你又冇钱，你又冇钱买，或者你识嗰啲嘢唔需要，咁你卖俾我嘅嘢，我又唔系想要，咁大家都系嘛？ 你叫澳洲再去夹 PNG 都死啦，大佬 买啲咩啊？买印尼一冇乜嘢好买，即系啲近。而家近嘅國家，同埋東，就算東盟、東南亞都要近啲啦。其實東南亞都唔係好 match 得好 exactly 中國嗰個貿易咁 match 嘅。 係啊，你馬拉 export 啲咩俾佢啫？係咪先？ 龙胆粉，咁我龙都大把啦。 大佬，你泰国、印尼嗰啲基本咪泰国啊、马拉嗰啲，全部都系农业国家嚟嘅，关你鬼事咩？系咪先？ 咁佢咪仲佢又冇钱买翻你啲嘢，又惨啊！ 冇啦， 买 啊！唔系同埋你就算啊，泰国啊，自己即系嗱，你其实你知唔知咧？好多时咧，譬如你啲收水啊。是泰國做的，你 知道啊，就平好多噶嘛，我知啊，嗰啲骨牌品牌就係大廠品牌嚟嘅，邊支嘅，邊 支啊 ，Unilever 嗰啲，但係全部其實 一睇有泰文嘅點解？ 係啦，同埋你睇嗰啲即係嗱，我唔知道你屋企有冇人用 Dove 沐浴露啦 ，Dove 沐浴露咧，澳洲賣嗰啲咧，其實同香港一樣啊，都係唔係大陸做嘅全部。 咩？唔係喎，我買啲係紐西蘭嘅喎，見到。 你話我 Dove， 我有睇邊度做噶 Dove 啊？我嗰啲木佬啊嘛，好大樽嗰啲，係 咩？ 嗰啲啦，係啊。 我呢幾次買嗰啲全部大陸做嘅。 喂，可能佢轉咗個 batch， 我唔知啦。 係可能轉咗 batch， 唔係因為其實咧，我覺得咧，譬如你話 Dove 木佬咧，屌又要講師奶嘢啦，即係咧最近咧，你個 cos 減價咧6.8元咧，嗰啲全部大陸做嘅，係啦，6.8元成 lit 啊，大佬，即係老鏈咁撚大個樽啊！ 我最近冇買啦，我但係最近嗰次買咗可能半年至一年前買，不過我有留意嘅，因為我 手頭都係，我好中意睇呢啲嘢。 我買啲就唔係澳洲做嘅，都係紐西蘭，係咯，都係紐西蘭做嘅，紐西蘭出好多啲嘢噶嘛。 紐西蘭 可能佢仲平過，可能佢仲成本仲平過澳洲。 大佬，紐西蘭佢你諗下紐西蘭喺其他地方運啲嘢個落去幾鬼貴啦？你運落澳洲已經咁貴啦，運去紐西蘭嗰度個 volume 又低，係咪先？ 唔係佢可能公司都係即係同澳洲公司，但係喺度設廠啊，剩啦，或者咁。咁但係都好啊，阿紐西蘭都個發達咗係嘛？咁買如果買多庫係嘛？ 係啊，咁啊，即係呢個叫做即係，但係咧，即係咧，你即係都係 conclude 翻頭先你講嘅嘢啦。即係呢個叫澳洲中國關係，我哋睇，即係我即係其實你話即系 at the end， 你话 Malcolm Turnbull call 重选政府，你去咗边边都死嘅，系咪先？ 系死噶，而家你 都拣唔到，系啦，冇得拣，一个俾饭你食，一个做你大佬保护你，咁点咧？ 唔系咁，唔系保唔保护，而系佢其实美国俾压力佢啊！你睇听过单身马系咩噶啦？美国好似阿当心上任咁耐，而家仲未阿山嗰个 大使 啊嘛，即系明话而家我唔攞你啦， 系啊。 啊，同埋佢好似嗱，佢嗰時啱上任，咪同佢傾個電話俾阿 特朗普， 玩叫佢嘅嚇，跟住好多嘢都冷待佢噶嘛，而家好多嘢佢成日都夾嘅澳洲噶，咁可能佢點解呢個 Temple 喺呢幾個月咁樣突然間，其實佢不嬲係親中噶啦，你知噶啦，咁一突然間話就轉咗咧，我呢啲嘢梗係唔會話佢有咩改變嘅，而係可能佢係知有啲壓力喺度嘅，有啲嘢好啦。喺度啊，細佬，咁可能佢焗住咧就要咁樣嘅。如果唔係，佢不嬲都係食住嗰條水，諗食住嗰條水噶嘛。 食親中水，係啊。 咁而家佢就講直頭咩澳洲人站起嚟，哇幾點啊？ 幾寸啊？ 幾高調啊？嚇幾寸啊？啊，大佬 真係， 咁你冇諗，即係之前你唔諗到佢會咁講呢啲咁夠姜講呢啲嘢。 咁啊，呢个叫做咩啦，都即系嚟紧呢个中澳关系都冇乜结果噶啦，咁啊，即系收皮。 咁我即系你个结果系我即系反而系即系会睇下嗰个影响对澳洲嘅影响，经济上嘅影响咯。其实我觉得好严重咁 嘅。系啊，所以系啊，系极之严重噶，因为你好似譬如你譬如即係 Turnbull 有下一個 term 佢選到嘅話，咁佢要應付入面黨入面即係譬如 Nationals 嗰啲壓力咁樣啦。咁即係譬如佢呢佢 present 啲政策呢就好似 Theresa May 咁樣，你知 Theresa May 最近改變咗呢個叫做留學生轉 PR 嘅政策㗎嘛，係咪呀，係俾人屌到七彩㗎啦。咁 咪咪咪最最我而家去澳洲呢就好似其實香港自由行咁樣㗎嘛。你過幾年你開咗嗱，你開曬啲自由行鋪頭啦，你而家同佢反面，唔俾自由行落嚟咁，而家就話食嗰啲藥房點咧？即係假如佢開經濟，咁點咧？你食開就你冇，你之前唔係食開好地地啊？即係你知啊，政治嘅都係睇上任之後你而家 賺唔到數， 係啦，你而家你就咁樣，如果你而家係 好大可能你要一定會差轉差啦。如果你同框架唔好，就一定會轉差。如果越搞喎，即係越搞得再僵嘅，仲差啲。咁你點樣可以扭轉翻個經濟咧？其實冇乜計嘅，我覺得死硬嘅。 唔係，因為你將你即係你將你自己武功都廢咗，咁靠成鴉片煙度入。而家我拎走你支煙槍，但係你又練唔翻功噶啦，係咪先？你俾人燒斷咗手筋腳筋。 冇啊！你嗰啲咩車廠嗰啲 hold 等佢都執咗，你唔可能開得翻㗎，大佬！即係即刻話開得翻嚟，即係你好多嘢，你嘅嗰十年八年嘅政策係即係 outsource 曬全部 outsource 全部都係變咗入口嘢，因為入口嘢平。 系啦，咁你以前都有啲澳洲衰地，都有啲製衣廠啊嘛，你知啦。 有製衣廠，有啲咁嘅飲，你起碼飲品廠啊，有大佬有食物廠啊。 啊，而家全部就 import 就嚟嘅，你嗰啲嘢都唔即係 泰國越南嚟嘅。 係啦，嗰啲罐頭啊，嗰時候你澳洲自己出嘅。 你副食品，你睇到而家所謂澳洲牌子啊，同埋你就算你話 Woolies 嗰啲嘢，全部係大，即係全部大陸嘢嚟嘅，啲蠔嗰啲嘢大陸啦，啲殺啲魚嗰啲大陸啦。 咁你咪即係你以前就係貪圖嗰一個短線嘅利益，就忽略咗長線嘅政策。 係啊，咁啊，咁啊， 受翻，起碼都受翻十年八年啦。慘啊！我哋 你唔慘啊？你 retire 慘啊！ 你都 retire 啦。 誒，喂，咁你唔 retire 咁，你有下一代啊嘛？都你一樣冇嘢做啊，咪而家慘啊！ 你啲細你啲細路慘啊！ 唔係，即係你話做咩都好，咁你起碼個社會又多啲工種嘅時候，你讀到書嘅做嗰啲，讀唔到書就做嗰啲咁，或者你中意耕田又做嗰啲咁樣，都有一個選擇啊嘛。你梗係呢啲好多冇咗啊嘛，啲工業啊冇咗啲嘢俾人啊嘛。 唔係，即係你知以前咧，就算啲唐人咧，即係話啊，我日頭做份寫字樓工，夜晚去廠度即係開 overnight 咁樣啦。你知 overnight shift 咁啊，好多唐人去做，咁而家冇曬。 唔係，而家佢都俾曬嗰啲咩咯？嗰啲 work holiday 做咯，或者外勞咯。係 啊， 嗰啲包裝 packing 嗰啲啊，嗰啲好辛苦，嗰啲人叫做咩？厭惡性工嚟噶嘛，即係話要翻 shift 又係好沉悶嗰啲 有翻工冇放工。系啦， 唔系个环境啊，譬如你去厨房或者做包装肉类嗰啲咁样，嗰啲作业啊，嗰啲好沉闷，作业系嗰啲 好核突嘅，周街周围内脏又冇冷气，热到扑街， 又唔系好批咁样。而家但系所以咁咪人，而家咪嗰啲作系好多系外劳同埋嗰啲嚟做咗嘅。咁但系如果你当有一日你系如果连最惨就系连呢啲工都冇埋，连呢啲厂都冇埋，仲大镬啊！直接入口啊，唔使呢度 packing 啊，直接入口。 即系我又唔觉得佢会直接入口，不过就越嚟越少，因为我都有即系朋友啲阿妹嗰啲嚟咗澳洲，即系呢个 working holiday， 但系都即系冇啊！你好多嘢俾啲大陆帮啊、台湾帮啊嗰啲，即系你即系正如你所讲啦，你话屠房啊、啲厌恶性工作嗰啲立晒嚟做， 啲香你啊，啲香你 嚟，即系俾工头立晒系啦。咁你一支工一个妹猪咁嚟到，咁即系都冇乜嘢俾你，因为你譬如因为其实嗰个妹猪喺 Melbourne 嘅，咁都。冇乜機會，好多都即係啲細公司嗰啲又唔係好想請 working holiday 嗰啲，因為你本地僆仔都冇咩做，因為你而家撞正畢業季節啊嘛，係咪啊？咁啊， 總之就係話咩啦？嗰啲嚟緊嗰啲日子唔係我 啊，嚟緊啲日子都唔係咁好啊，係啊，即係呢個利淡消息就冇啦，或者佢哋冚住啦，但係即係我哋呢個節目 sell 嘅係咩呢 ？sell 嘅係貼地啊嘛，我哋走街碌噶嘛。 唔係，當你淡少少，根本只係你啊，瞓咗街啊嘛， 你死咗啦。 啊，即係我哋要 先天下，睇 遠少少， 先天下之憂而憂，我哋要係啦。 啊，即係你唔好以為而家冇乜地淡，或者個市喺度，哎，啲數據政府啲數據話啊，仲係唔係好差嘅時候，但其實你睇到我即係落緊山嘅環境嗰度啊，而家 唔係啊你。即系成日都讲呢、這个，成日都 quote 呢一样嘢噶啦。譬如你，我星期日去 Chatswood 行街，其实已经睇到个市系点样噶啦，冇人嘅，啲嘢冇人买嘅，减价系好平啊，但系都冇人买嘅。 喂，讲话时话，其实翻嚟即系我翻嚟澳洲去睇啲嘢，其实啲嘢真系好平嘅。 因為佢即係唔同香港咁樣年年翻去加價噶嘛。咁所以佢啲人嗰、那個嗰、那個錯覺，成日話外國啲嘢貴啊，啲嘢啲貴。澳洲其實而家係買嘢好平嘅。 冇乜通脹比較低啦，比起香港。係 啊 係啊。咁啊～屌爆鐘啦！咁啊，唔講陳家，唔講陳家佩 啦。我哋未講啲先啊，諗住冇驚冇嘢講。然後我哋都未講到啊，大王。下次先啦。 唔係咁，而家我哋啲時間 flexible， 咁下次都係日頭錄音，日頭錄音舒服啲，佢興奮啲嘅頭錄音係啦。咁啊，多謝各位收聽，我哋下集再傾啦，拜拜。 拜拜。